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阅文集团授权，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夫人，你马甲又掉了》，作者一路繁花，第648集，陈大老俊13 S 级别权限。弗迪南德这边动静大，剧组已经有不少人朝这边看过来了。沉默地站在一边的曲子潇跟宋青青已经看到了。 师兄， 两人愣了一下，然后直接走过来。宋青青师兄抬手，然后摁了一下对讲机。 情况有变，所有人待命。 说完之后，他才抬头。弗迪南德依旧在兢兢业业地穿着铠甲，演着战场上的反派。青天白日的，宋青青的师兄差点觉得自己在梦里，或者是他今天向上级报告的方式不对。 师兄， 宋青青表情挺自然的，抱歉地开口。 让你白跑一趟了，这个佣兵应该不是你口里的那些佣兵，他们以前是烤肉的。 曲子潇也对师兄说了一句抱歉。 等你出完警，我回去请你们吃饭。 这两人不在 M 州混，就算在 M 州混的，也不是所有人都能认出这帮亡命之徒。加上这群佣兵对导演组道歉道得那么理所当然，曲子潇跟宋青青自然不觉得他们危险，尤其是他们跟何晨还认识。领导在几人交锋之后还问了何晨，何晨说他打算给这群佣兵做个烤肉店专访。剧组的人下意识地认为那群人是个半路转行的雇佣兵，尤其是态度还好，渐渐地对他们也没有那么敬畏了。就是除了脾气大的领导跟秦修晨一行人，还是没有其他人敢跟他们说话，毕竟他们身上的血煞之气确实重。听着两人的话，宋青青师兄黑人问号脸，他打断了曲子潇的话，一脸僵硬地抬头。 等等，师妹，你说谁烤肉？ 他这语气不对，宋青青跟曲子潇都意识到了什么，曲子潇眸光也闪了闪。 你的意思是， 他正在被导演训的那个人，通缉榜第20的弗迪南德，马修大神都没法抓住他弱点的人。 宋青青的师兄看着又被导演训了的弗迪南德一眼，然后匪夷所思地转回了目光，继续看向曲子潇跟宋青青两人，抹了一把脸问道， 谁告诉你们他们开烤肉店的？ 宋青青师兄在刑侦界名气很大，他本人也足够优秀，在马修大楼拥有的权限也不少，能进马修大楼的各方面都极其出色。通缉榜是马修大楼列出来的危险任务，宋青青师兄这行人早就把通缉榜研究了个透彻，尤其是混迹在 M 州中心的这群人，佣兵团跟黑客联盟那些人是他们的重点观察对象。但黑客联盟的人通缉榜上几乎没有资料，没有照片，前20名资料最全的就那么几个。弗迪南德在国际行凶多年，马修收集的资料最全，毕竟是国际上凶名赫赫的大佬，马修大佬的人几乎每个人都认真地把这几位大佬的资料记在心中。就算那个酷似弗迪南德的人是假的，难道站在弗迪南德身边手舞足蹈的冷面杀手弗迪南德的第一心腹也是假的？宋青青师兄的嘴巴一张一合的，身边的曲子潇几人都听清了，他的秘书更是倒吸了一口气。尤其是曲子潇，虽然他心底太过震撼，不敢相信，但宋青青师兄这个表情，还有他身后全副武装的特种兵，肯定没有说假话。那么，何晨是怎么跟这群人认识的？曲子潇下意识地侧头看向何晨，何晨已经没有继续喝酒了，他依旧坐在小马扎上，拿着手机认真地看着一群人演戏。 徐子潇认真地看着何晨，脸依旧很熟悉，但此时又显得陌生。 徐总。 身侧，宋青青叫了徐子潇一声，见他似乎没有听到，不由抿了抿唇，也没有再说什么。 先把他们全都带回去审问，动手，不要伤及无辜人，让他们先撤离。 宋青青师兄不知道这几人复杂的心情，正了神色。机会可遇不可求，他朝身后的特种兵抬了抬手，想要把弗迪南德这行人全带回去，机会可遇不可得呀。弗迪南德已经看见了他们，却没有走。宋青青的师兄心底有些奇怪，不过他没有时间想那么多，直接跟宋青青打了个招呼。 师妹，你们先撤离，跟领导说一声，弗迪南德是个危险分子，危险程度仅次于黑手党。 领导这一行人在张罗着拍戏，今天是一场大戏份。何晨帮他找的这群群演刚刚好，不用演，身上的血煞之气就够重了。这场戏是秦修晨跟外族对抗的戏份，所需要的特效跟场景都十分宏大，还有大型爆破，所以才选择了 M 州。他拿着喇叭刚要说一句，前面就被带着重型武器的特种兵给围了。这是什么情况？领导一行人停下来，宋青青跟徐子潇也走到了边缘，压低声音。 领导，这些是国际刑警，要抓他们我们先走，不要搅到里面去。这些真的是穷凶极恶之徒，我师兄是马修大楼里的人。 与此同时，宋青青师兄走近，面色冷凝。 弗迪南德，先给我们走一趟吧。 领导也停拍了。弗迪南德的心腹脸上化了妆，还戴了假发，看到宋青青师兄那一行人，直接开口： 老大，要动手吗？ 只要不是马修亲自来，他们根本就不怕。弗迪南德却不在意： 不用，有人会收拾他们。 谁？ 心腹一愣，他话音刚落，蹲在何晨身边同样看秦修晨演戏的李雨山也看到宋青青师兄了。这几天他都是跟在宋青青师兄后面蹲新闻进度的，站起来高兴地同宋青青师兄打了个招呼。宋青青师兄看弗迪南德他们不反抗，心底的怪异感更重了。听到熟悉的声音，他偏了偏头，一眼就看到站起来的李雨山。他一愣，然后严肃且礼貌地开口： 李小姐，你怎么在这里？ 我等陈姐一起回去。 李雨山说到这里，还下意识地低头看了看何晨。宋青青师兄也自然地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何晨依旧坐在小马扎上，宋青青师兄看过来的时候，他也随意地抬头，整张脸露出来就有些不可忽视。看着他的脸，宋青青差点一个趔趄，紧接着就有些腿软。 您？ 何晨淡淡地瞥了他一眼。 后山还有一群人，费迪南德不要动。 你？ 宋青青师兄身侧的人看了何晨一眼，刚要呵斥，就被宋青青的师兄给拦住了。 打扰了。 宋青青师兄隔得老远，对何晨鞠了一躬，然后再次按了一下对讲机： 所有人撤退，转向后山，动静小一点。 人来得急匆匆，撤退的更是干净利落，没两分钟尽数撤离。剧组所有人再度沉默，看向何晨的方向，心底都有一个谜团。国际刑警都来了，那烤肉的？何晨淡定自若： 林娜，接着拍吧，天要黑了。 弗迪南德没有什么惊讶的，心里想着，还好今天这位脾气好，要是搁那位秦小姐，在场惹事儿的一个都跑不了，至少要在床上躺三天。他继续跟着领导拍戏，刚刚拿着喇叭骂得特别凶的领导，这会儿却不敢那么骂人了。到了晚上六点，这一幕场面宏大的戏份才拍完。 弗迪南德一行人去换衣服了。弗迪南德一行人把脸上乱七八糟的妆擦完，又换回了自己的衣服，才过来找何晨。然而何晨在看完秦影帝的戏份后，就悄无声息地离开了。弗迪南德就跟秦影帝又道了个歉才离开。他离开后，压在整个剧组头顶的莫名压力终于缓解了。接下来的几天，何晨每天都会到现场，等秦修成戏份拍完，他又悄然离开，几乎没有他来过的痕迹。他总有办法让人注意不到他。秦修成只是有一次卸妆后回来，在他的藤椅上看到一只还带着露水的郁金香。曲子潇一直没有找到机会询问何晨，直到快要回国的时候，他也没能跟何晨说上一句话。虽然没有从宋青青师兄那里得到消息，但曲子潇意识到他抽屉里关于何晨的资料可能不全。回国前一天晚上，曲子潇请宋青青师兄吃饭，饭桌上他问了宋青青师兄这件事。 你们呢，还是不要知道的太多。 宋青青师兄看着曲子潇跟宋青青放下筷子，最后目光落在曲子潇身上。曲子潇不退不避。 为什么？ 宋青青师兄想起总部的一条消息，何晨身份 S 级权限机密。或许是看到了曲子潇眸里的执念，宋青青师兄摇头，又再度开口，挺认真地说道： 你们跟他的圈子差距太大，问再多没意义。 本集已播讲完毕，请您订阅、评论、分享、发弹幕哟。